去真正体验一下这些产品吧，毕竟个人体验是没法替代的。很可能我觉得对它很完美的一个产品，它戴上就是不喜欢，这个就没办法了。然后很有可能他就是先买个 Beats，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对，我可以说苹果他在乎的音质和 HiFi 界和音响界在乎的音质并不是一个东西，这两个词，这音质这一个词在他们两个领域里面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苹果的音质是制造业的音质，你就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场吧。你们有没有，我觉得你们好像没有惯常的开场方式是吧， 就是自然一点或者自我介绍一点就开 啊，行， 嗯， 按照你们的来吧。你们没有什么这是 WebView 的第多少期之类的吗？ 那个现在好像我们不说了是吧。 啊，行， 嗯， 这期是比较特殊的一回啊，是声波飞行员和 WebView 的串台节目，然后我是声波飞行员的孟获。对，声波飞行员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对面是一个叫 WebView 的博客，然后两位主创是王隐和静理两位老师。 嗯，不用声老师啊，就普通的一个博客爱好者吧。 okay. 嗯， 大家好，声波飞行员的听众们，我是 WebView 的主播王隐。 啊，我是静理。 嗯，还是你们主持，还是你们主持， 嗯、 不用把主持权交给我啊。 那这期节目还是很高兴啊，请到了声音界比较垂直的一个优秀播客节目声波飞行员，然后跟他们想聊一些关于耳机声音的一些话题。 我们一般自我介绍是一档关于一切声音的播客，但可能这个其实是限于很多字数的原因啊，我们其实更多聊的是音响发烧和录音这方面，但虽然我们给自己定位这么大，但其实我们几个初创人员都是耳机发烧友，然后耳机发烧这个东西本身在国内也是一个比较新热起来的圈子吧，所以可能耳机和耳塞我们这边讨论的更多一点，相对于录音这边我们其实和大家一样不懂，就可能也仅限于播客制作这个层面吧。对， 就是怎么才能称作是发烧的行为在耳机界， 这个其实就是你把它真正当成一个爱好。我觉得其实发烧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你摆脱了对一个器物的根本认知吧，就是你不把它认为是一个你生活的简单的配件或者被你使用的物品，而认为它是一个玩具，或者是甚至是一个你投入感情和精力去研究的一个门类。比如说很简单，就我们也有数码发烧友，这个就很容易。数码发烧友我们理解就是他不仅是在使用手机，他还在研究手机。我们可能就你这个和经济实力还不是简单挂钩的。比如说可能有人就是一代一代 iPhone 一直追新的这么买下去，但他对于每一代 iPhone 的性能迭代啊，每一代芯片的变化呀、然后性能的变化，屏幕参数的变化，他没有那么了解。当然手机发烧友就很直观了，他们可能会对手机的资讯很就前沿资讯非常关心，然后他对这个东西研究非常深入，同时他可能也会投入一部分的精力和财力去研究它。我觉得放置耳机就可能更容易一点吧，因为耳机发烧友可能就更怎么说呢，对这个方面投入的可能更多一些。毕竟听音乐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一的欣赏行为，就他可能是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和更换组合搭配自己的听录音和听音乐的这个设备，我觉得这种就是发烧友。 所以说他是对耳机有一种钻研性在专业上。 对，虽然这个东西很容易被一个消费主义的概念替代，就是大家买就是一个发烧友行为，但我觉得就是真正投入精力去钻研它的发烧友肯定不认为它是一个简单的购物行为。 孟获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入坑耳机的，或者说是最开始对耳机有自己的一些研究的？ 最开始玩耳机其实是应该是大学时候吧，就那个时候其实在大学宿舍里嘛，你肯定对耳机是有一定需求的，就肯定刚开始是每一个可能小孩在我的那个年纪都希望有一个随身听，然后有随身听之后呢，你就会对这个耳机和耳塞会有一定的需求，刚开始肯定就是随身听附带的耳塞或者手机附带的耳塞，但是这个东西很简单的契机就是原来的耳塞坏了，然后你要买一副可能替代品，但是你买替代品的时候发现这个领域里面有5块的50的，然后当时可能500的就已经非常贵了。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是用自己赚的钱买了一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叫高斯 COS， 对，高斯 PP 啊，那个产品应该是30多年的一个产品，那现在还在生产，当然假货也是满天飞那种。我当时是在中关村花了381块钱啊，印象特别清楚，买了一个高斯 PP， 然后彼时的我是一个那个金属党，就是听很多金属乐和快节奏音乐，然后你知道就是在这种音乐，当你用到一个就低频有一个基本的低中低频段有一个基本的素质和这个能量感的时候，那个跨越式的提升就让我对这个耳机这个门类有了一个特别向往的东西，就是我会想啊，可能300块钱我就能听到这么好的声音，那么3000是什么样子，再贵一些是什么样子，我就对它有了一个特别好奇的开始吧，就从这个发端可能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发烧友的这么一个身份吧。 是我想插个题外话，就你刚才谈到金属，你深子算是金属吗？因为我感觉我听的金属的话算是从深子开始入耳的。 哎，还真巧，因为我是最近才开始补深子的专辑，我刚听到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和那个伦敦爱乐合作的那一张，他们其实最开始是迷幻摇滚和硬摇滚，但他中后期肯定是有金属元素的，这个应该算是重金属乐的鼻祖之一，对。因为我们那个主播之一叫地下私贼老师，他是一个就玩乐队的人，同时他也是个金属党，就他听的非常多，对。他不是，他是把那个地下丝绒，那个丝绒的绒字不是特别像贼嘛，然后他就细仿了一下，他的 ID 叫地下丝贼，对，很有意思的。对，他是自己撸琴，然后也玩效果器，但是他其实是个金属党嘛，他就跟我说，其实根源性金属其实跟摇滚一样，它还是有很多布鲁斯元素，但因为我不弹琴，所以我不是特别懂。对，但那个时候我可能北京小孩更明显一点，就那个时候北京打口盘的文化特别，其实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但那个时候因为打口碟的大量涌入，包括圆盘文化的兴起，其实那个时候北京很多人是听新金的，就 New Metal， 新金啊、工业啊什么的，我当时听的也是那些。对， 还记得当时有什么乐队吗？ 我印象很深，就高斯 PP、COS Prota Pro 那个耳机，我当时骑着车一路回学校听的乐队叫 System of a Down， 叫体制崩坏或者叫堕落体制乐队，是一个很神奇的亚美尼亚金属乐队，算另类金属吧，也是我可能金属领域最喜欢的乐队之一。这期可能能放一个他们的歌在节目里， 可以。那等于说对于不同类型的音乐也有不同类型的耳机适合去匹配是吗？ 这个看怎么说，其实因为音乐这个分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就有无尽的讨论空间的领域，你拿一个无尽的东西去套一个耳机的表现力其实就挺难说的，但是肯定有肯定有非常适合的风格，就因为耳机厂商本身它也是一个一个制造商嘛，这一个一个制造商本身是有自己，它只有可能在自己有强烈风格同时保证一定的质量水准的情况下，它才能在这个领域长期的站住脚，所以每一个牌子，不能说牌子吧，就是每一个品类的耳机它肯定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型号可能为核心，然后发散出来一些更高端更低端的东西，在声音上面的着重，在频响的分布上面肯定会有一些侧重点，比如说最极端的例子就听复杂音乐，听巴洛克时期的大编制的交响音乐肯定是要用一些 很大件的器材，或者说很强的耳机，而相对来说可能一些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Cost Product Pro 那种低音非常丰沛的耳机，听这种就不太可能有一个基本正常的表现，它可能就是一个糊成一团啊，或者在我们就其实算是灾难级的表现。 嗯， 对， 我觉得孟获聊这个非常专业啊，包括各种的耳机的选择， 这不行，这个随便一个发烧友都能扯得比我深很多，应该。 嗯，目前在用什么耳机吗？ 啊，这个我是要就是一个一个给你列出来吗？ 不是，就是比较常用的，或者不用多列。你东西可能比较多是吧？ 我还行，我在发烧友里面应该算比较克制的。 嗯， 哎，我倒想先问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 啊， 我之前简单沟通说都不是发烧友。 嗯， 对。 王颖和静理老师，你们现在都用什么耳机？就平时日常的时候。 啊，我目前在用索尼的那个，WH 一千二代降噪的耳机。 啊，二代是吧？ 嗯嗯。 这三代不是据说是降噪？ 前两天说的吧。嗯，六倍好像几倍的还是？ 对对对， 啊， 不是前两天了，应该是半年前。 前段时间，嗯，前段时间，嗯。 他那个降噪提升和那个做工提升都非常大，然后我就很心疼买了刚刚买了二代的一对朋友。 嗯 对， 这个主要是因为，通勤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 嗯， 那因为通勤的时候我也，不怎么爱看手机。那想听点东西，包括播客、音乐之类。但是你用苹果自带的耳机，可能你就要把声音调得特别大，那可能对你耳朵特别不好。所以我想，就如果降噪的，大概，反正这种耳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功能性会比较强。或者我需要的功能性是第一要求吧。 嗯嗯， 啊，那耳机对于我来说可能就能听得见就行了。 嗯，静怡老师是还在读博是吧？ 对，他在读博。 嗯，我觉得就是学计算机的，就包括我以前在 IT 公司工作过，我觉得程序员和这个比如说前端后端工程师啊这种，做这种工作的好像对耳机其实是有一个挺刚性的需求的。但是我发现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面接触能几十上百个这种人，他们好像很少有耳机发烧友，那大家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能凑合，可能塞个耳塞就解决了那样。 哦，我那个就是我周围的同学好像他们用的耳机都还挺好，但是虽然说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由于我就是不能分辨出就是质量就是耳机的质量，然后所以说就在这个方面研究没有那么深入。 嗯，但 Beats 和 BNO 肯定还是挺常见的吧，应该。 嗯 ，logo 还是常见的是吧？ 对。 嗯，其实程序员对键盘更加关注，包括机械键盘这种。 啊，我也烧，我烧机械键盘就是完全入门级别的。 嗯 嗯，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就是固有的一种就是想法，说程序员可能会比较依赖机械键盘，但实话说 确实比较多，我感觉。 但实话说我用了机械键盘之后，我发现我还是更喜欢那个就是静音的蓝牙键盘。 嗯， 我觉得那个手感好一点。 机械键盘太硬了是吗？ 对，就是手累。 嗯，其实我们俩都在用红轴吧，不知道孟获你那边用的是什么轴。 啊，我有一把红轴，但是我刚给卖了。我是一个特别 old fashion 的人，我用的是茶轴。 茶轴 对啊。 哦， 青轴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青轴应该是复古感最强的，但是我觉得太脆了那个声音。我有一把非常老的那个 G80 3000，就是 Cherry 最宽边的那个老式的机械键盘，是一个茶轴的，然后已经被我换了好几套键帽了。对， 嗯， 其实程序员还真的用机械键盘的并不是特别多，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观察是就对自己打的东西投入感情和这个就觉得自己打的东西越有价值的人，他越愿意用一个贵的键盘去打字。我的感觉是这样。 嗯，可能是打的东西比较多的人可能希望有一种舒服感。 对，我只能说就可能他愿意就是怎么说呢，花费更多去尝试，但是他可能未必喜欢，真的。 这个倒真是。机械键盘也并不是一个你用了之后就一定会喜欢上的手感，它那个键程长，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更喜欢 笔记本键盘那种就一触即发的感觉。对， 对，而且我就是觉得键盘有点吵，我说静音的我会比较喜欢。 对，这个其实也能推广是到我们今天的耳机这话题上，就是耳机其实也是这么一个，就并不是最好的最顶级的那些型号才会被所有人都喜欢，反而是可能太全面或者某一方面素质太超强的时候，反而会让原来音乐重点的部分黯然失色。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悖论的事情，就是并不是越好的就是在技术上越好的东西表现力上越好。 这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吧，就是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 那孟获也烧机械键盘的话，我想就是拿机械键盘来对比耳机啊，比如说机械键盘可能有这种忍者二代这种比较旗舰或者说是比较受大众能接受的一种产品，那这种产品到耳机界来说是不是各个价位里也有各自的一些标品？ 忍者二代如果搁到几年前，我可能会把它类比到比如说森海塞尔的 HD600，这种得什么金耳朵奖啊，然后古典乐被必备啊，这种持有量很大的耳机。但是因为耳机这个制造业现在面临一个挺奇特的，就是消费狂升级。就原来可能在2008-2009年高不可攀的价位上面，看起来高不可攀，万元级出现了 HD800 和 T1 拜亚动力的 T1 森海塞尔 HD800，就这些耳机，然后可能现在他们都变成了一个相对平民的选择。我觉得忍者二代这种可能就相当于 T1 吧，因为我现在最好的一个耳机也是一个拜亚动力的 T1， 这个耳机可能就相当于忍者二在机械键盘里面的定位吧。因为键盘还是一个蛮狭窄的门类，它最贵的可能也就2000多价位到头了吧。比如 那耳机大概能到多少头？ 耳机，因为就可能不发烧的人都知道，森海塞尔有奥菲斯这个东西，就是 大奥是吗？ 对对对，所谓的大奥，大奥最近出了新的一个后续版本吧，算森海塞尔好多年没做静电之后，应该是在3-4年前做了 HE1 这个套装，它的定价是30万人民币，好像，哎不是，它是8万欧元吧。应该是60-70万人民币的样子，当然还有限量版什么的，但是我们就当它是一个50万往上的一套耳机系统。对，这个还是挺惊人的一个数字。 它那个是只包括耳机吗？还是？ 它是一个静电耳机和耳机放大器套装，就是耳机、耳机放大器，甚至包括一个耳机盒子。哎，它那个套装带不带解码器我忘记了，但你就可以当它是一个耳机加耳机放大器的套装。 那它跟普通的只是耳机有什么不同吗？加上一些配件， 就比较遗憾，就是那个奥菲斯是一个所有耳机展会上都会排长队的试听的那么一个东西，然后我从来懒得去排那个队，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不管新版还是老版的奥菲斯，我应该是都没听过。但是我听过它，在出老版奥菲斯的时候，出过一个叫小奥菲斯，就是老版的一个缩水版。首先，它是属于静电耳机这个品类，然后静电耳机可能就是耳机里面在声音素质上最不妥协，然后在这个最不妥协的同时，它就无法做到一个小体积，它都是那种就是可能不是发烧友就想象那种最大尺寸的包住耳朵的外形，然后非常纤细非常柔弱的框架，加上一个要需要很大体积的桌面的放大器来驱动的这么一个形态。静电耳机可以，它的基础技术，因为我也不是做制造业，或者我甚至不是个理科生啊，就简单来说，静电耳机就是它的振膜是非常薄的，然后驱动它需要非常高的电压，所以它的最直观的对于非烧友来看，它的耳机线和耳机插口都是不通用的，它是一个5针的插口，然后它在耳机腔体里面的驱动它的电压会比普通的耳机高很多很多，它是一个高压驱动的状态，所以它的整个放大的逻辑都跟我们的就跟普通的设备是不兼容的，等于它必须得接，就是它要用耳机放大器去接入一个音响系统。 所以它算是一个面对普通消费者的一个产品吗？还是说面对工业界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其实要看你怎么算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耳机其实还可以分为专业系和这个民用系嘛。 但奥菲斯这种东西肯定是个民用系，他面对的是土豪。这个可以说他的受众甚至都不是发烧友，或者是已经烧到无欲无求的发烧友。我家里可能花掉50万，就像我花掉5000块一样，我可能会买一个放在家里平时听听。他有点一种，他怎么说，他有点像一个标杆型的东西吧，就是很少有人会买一个，怎么说，这怎么打比方，买一个兵马俑放在家里，就是他已经不是普通的那种文物投资行为了。对，所以就是买个奥菲斯放在家里，可能就你已经就真的是，我甚至很难想象拿它去听歌，可能真是一个摆设。而很多很多听过它的发烧友朋友反而跟我说，这戴奥菲斯的声音其实做的并不好。当然我没有听过啊，我不能妄自判断它这个东西水平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它其实跟发烧的领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其实如果说我可能是非发烧友，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还是价格。那可能就是耳机的这种价格的区间跨度非常大 啊。对，是 他说比如说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这样一个跨度。所以说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说普通一个耳机，比如说几百或者到几千或者到几万，它那种最明显的提升度是在于哪里呢？ 如果放在10年前，就是我发烧那个时候，其实我买了381块的高斯 PP， 那个对于普通的市场上面常见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常用硕美科啊、爱国者啊这种品牌，它的提升是一个很巨大的提升。但是耳机制造业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用的都是动圈耳机嘛，动圈单元这个大量的在中国代工，导致这个代工厂的生产自己的生产设计水平其实提升是很快的。我们在淘宝上也能看到很多高素质的动圈单元在买，所以说现在的耳机等于是就底线的水平在不断上升，你可以花几百块，就小几百块，200-300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买到素质非常好的耳机。然后呢，你在2000块钱的耳机，它可能是原来的民用旗舰级别，比如说 HD650 啊，或者是原来的 AKG 很有名的那个白色的 K701，这种都是需要一定驱动条件，但是声音素质比较有保证的耳机。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吊诡的事情，就是原来的在可能民用的大众选择这个价位上面的东西，正在被一些很便宜的东西超越。典型的就是飞利浦有一个原来的旗舰叫 SHP9500， 我们一般简称9500。这个东西原来是被做出来的时候是可能跟森海塞尔的 HD600 差不多是同一个价位级别的，然后它的声音素质也非常好，就是和森海塞尔可以说互有高下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很快就制造业可能也可能是飞利浦的产品策略不行嘛，这个耳机迅速的掉到了300-400块钱价位。在300-400块钱价位上，9500就是一个近乎素质上近乎无敌的存在。所以现在真的很难说在从200块钱到2000块钱这个价位区间有一个非常线性的性价比的这么一个提升的曲线存在，现在应该是基本不存在了。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口碑，然后从2000块往上，我们所谓2000块可能就是300-400美元嘛，再往上之后可能就是原来的旗舰，比如说 T1 啊、HD800 这种耳机，大概都是2010年前后，可能动圈材料学技术进步，然后它是属于21世纪的一个声音，就是它的细节揭示力和驱动条件和之前的动圈耳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不能说提升，更是不一样。可能之前是表现都是有取舍的，但这个时候可以大家在自己的风格基础上可以追求一个比较全面的细节揭示。可能这个在5000-6000动圈耳机基本上就是这个价位，再往上可能就是一些著名的厂家发布的一些比较顶级的动圈耳机，然后以及有一个被我们国产复兴的叫平板耳机的品类，它是介乎于动圈耳机和静电耳机之间的一种设计。平板耳机可能有在5000-20000块钱之间吧，这个价位可能主要是平板耳机和顶级动圈的一个分布，然后再往上可能就是一些静电耳机。对，这个你说声音素质这块肯定是随着价位大跨度的往上看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在同一价位内可能并没有一个就是特别明确的就是贵的就一定好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还只是我比较了解的头戴式耳机界，因为耳塞我不是特别了解。如果说耳塞，那就更乱了。耳塞是一个特别奇葩的市场。 嗯， 那等于说就是价格越往上，然后它的就是这种性能并不是说线性的往上，反而是就是上升的较为艰难吗？ 对，它肯定是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存在，就是你可以说耳机。听普通音乐的基本素质在2000块价位应该就是基本上在人耳的听域范围内都满足了，再往上可能是一些对于挑剔的耳朵、尖刻的耳朵更针对性的满足，或者说更全面更细致的展现，就像一个 2K 屏和一个 8K 屏这种区别，可能 2K 屏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已经非常足够了，但是 8K 屏可能在更大尺寸上它也可以做到一个更清晰或者色彩更艳丽啊，这种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曾经有过10000元人民币价位素质非常垃圾的耳机出现过，对，这个 就是情怀， 甚至不是情怀，甚至是就这个行业蛮奇怪的，它会有很奇怪的商家出现，它的卖点会非常奇特，比如说真皮，明白吧？真皮或者说稀有的木材，对对，这个可能发烧友听我说这个就知道我在说哪个品牌了。 就有时候我也会去那些索尼店里去听一些耳机，其实我觉得索尼算是做耳机做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牌了。但是我在听他的一些耳机的话，我有时可能会啊，我看这个价格比较贵，我就可能觉得。心里对他有一个预设，他声音会可能比较好。那我再听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可能差不多或者不如他或怎么样。那我在比较这些耳机上耳的时候，我不是太能比较出他们的那种区别出来。 理解。 就是说我怎么去听这个音，或者说这个耳机好在哪儿，我的这种鉴别能力应该主要去从哪里去考量比较好。 首先你在索尼试听店里面试听，这个行为可能就是发烧友可能不太会去做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先不抛开索尼这个品牌啊，首先试听店里面一般都是搭配它自家器材嘛，或者搭配一个比较惯常的设备，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你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听到一个不熟悉的器材，就是我如果有一个意向去购买一个东西，或者我想研究它的声音特性，我一般会找一个我比较熟悉的耳机带过去，然后在同一器材下面比较一下二者的区别。比如说你在索尼，现在他们最顶级的那个叫 Z1R， Z1R 这个耳机可能在你听来，它可能素质是可以的吧，但你可能说不出来它在哪儿好。但如果比如说我带了贝亚动力的 T1 去，他们两个同样是开放式耳机，同样是全尺寸，然后价位上可能索尼的比我这个贵一倍。但是他们二者可能就有一个在同一个设备上可能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风格区分，就比较这种东西是一个和发烧思路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它不需要一个发烧友的经验，它更需要的是一个逻辑思维，就是二者在同一条件下面做不停的 ABBA 这样的实验，我们听同一个乐段听得越来越熟，然后你可以发现在这个乐段里面比如说这个音这个耳机可以表现出来，而那个耳机比较模糊，或者说这一段的钢琴这个耳机听着很有力，然后那个耳机听着会柔弱一些，就是这种可能是要在反复的不断的对比中出来。然后如果作为一个发烧友，可能就是我进行这个东西的时间会比你短，然后我的手法会比你熟练，比如说这一段音乐我已经听过千八百次了，我可能不用带一个对比耳机我就能听，比如最俗的加州旅馆，我可以直接听前奏能听出哦，这个观众的边际啊，或者说他那个欢呼声啊，他的空间感是有问题的，这个耳机的定位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他这个吉他的高音是飙不上去的，他在某一个比如说在10000到12000赫兹这一个频段上面有一个频响上面的缺失，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的比较专业，但就是说他在某一个声音频段上面的表现力不够，这个可能是很多耳机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发烧友可能抵达那个判断的时间更快，比如说你呢，你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你可能需要长期的对比试听，同时需要学习一些，比如说就你要熟悉这个乐器的它属于的声音频段大概是多少，然后那个频段模糊，你可能说哦，原来这个耳机 是在这个频段上表现不好，或者说表现这个乐器的时候它的表现力不足，就这种结论你可能得出来会慢一些。 等于说我判断一个耳机好不好是要看它在各个频段上的一种细节的呈现的完整性，是这样吗？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了，更多的其实比如说它好不好听最直接的，或者甚至更直观的戴的舒不舒服，热不热，闷不闷，重不重。有的耳机非常好听，但是戴在头上我可能十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我颈椎受不了。对，就这个都是非常直观的东西。然后可能比如说从频响曲线，就是频段表现力再往前一段，比如说微动态怎么样，这些可能都是发烧友很熟悉的词，但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用比较通俗比较直观的语言描述出来，比如定位怎么样，那空间感怎么样，这些其实都很直观。比如说微动态就是很细微的弱音的表现，弱音有没有质感，就是很弱的一个鼓声，这边就像敲纸片一样，而那边还是一个正常的鼓，有弹性，甚至我能听到鼓的细微的变化，就这种东西。 就这种鼓之间的这种差异是厂商做的调教，还是说它软件的一些技术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软件的技术是指 什么？硬件的技术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是这样，因为理想的音源肯定大家都达不到嘛，大家肯定都是努力的去逼近这个理想的曲线，就平直的理想的频响曲线。但是毕竟材料学现在进步就到这个程度，你可能用各种甚至纳米技术啊、镀膜技术啊之类的材料做出来，它总是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可以说就现在是大家都在逼近一个完美的圆，同时在逼近的过程中大家会做出自己各自风格的区分。对，这个也是做品牌的一个思路嘛，就是没有人能做到尽善尽美，那么我们做出自己的风格来。现在应该大家都是在追求这个。 了解。那比如说我就挺想向你请教，比如说我想买耳机，但我可能不太懂，但我知道我应该把我的需求说清楚，然后让你可能会帮我做一些决策。那这个时候我就就像一个输入端和输出端嘛，我输入一些需求，然后从你那边输出一个决策。那我这些都应该输入哪些，说清楚我的这边的需求，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决策？ 你这个就是求推荐嘛。 对， 输入输出的思路就特别互联网。其实我们那个另一个主播包雪龙老师，他就是在知乎上处理的大量这个需求的，就是求推荐的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他的经验肯定比我丰富，但我作为我的个人感觉，首先是预算，这个是决定了直接天花板。比如你要跟我说你预算500块，那我就直接给你说型号，都不用听你其他的，因为你这个天花板直接盖死了，空间很小。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的使用场景，比如说你是一个经常坐飞机或者坐地铁的人，那你对主动降噪就有需求，那这个就很简单了，你说我需要降噪耳机，那可能主动降噪就是一个你只在这个品类里面考虑的话，那推荐就很简单，因为产品就直接缩到那几个了。需要开放式耳机还是封闭式耳机，需要头戴式还是随身的，以及很多很多的使用场景的问题，这个可以问得很细。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跟使用场景也有关吧，第三个就是你听什么。这个虽然很多人会说我什么都听，或者说我听古典听流行，给你一个很宽泛的这种两个字的答案，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求推荐的话，如果让我认真的给别人推荐的话，我会追问一些，比如说 乐队吗？比如 对，就是品类下面更细的风格，比如说流行，可以说流行是非常宽泛的门类，摇滚可能就更宽泛，那古典甚至说你可以说歌剧，从歌剧到交响乐到小编制独奏都是古典。 但可能普通人就是分不清，就是再往下的一些门类。 对，他可能对音乐的体系没有一个完备的认识，那没问题，那我也没有，我对电子乐就一窍不通，那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抵达这个问题的终点。比如说你说出你最爱听的专辑，然后你最经常听的歌手，你告诉我一些你最经常听的录音是什么，然后用这些来去趋近于我对这个人的音乐品味和 他用这个我即将推荐的设备听什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觉得一个是听什么，使用场景和预算，就这三个限制死了，应该就能把推荐限制在就三四个以内吧。然后然后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可能就是你还得让这个人去真正体验一下这些产品吧，毕竟个人体验是没法替代的，很可能我觉得对他很完美的一个产品他戴上就是不喜欢，这个就没办法了，然后很有可能他就是先买个 Beats，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对， 为什么买 Beats 的人那么多呢？我不理解为什么天上都是 Beats。 我觉得这个是流行文化吧，因为最开始 Beats 的一代那个叫 Studio 的头戴式是 Lady Gaga。 Lady Gaga 当年作为这个当红女歌手出道的时候，她在应该是 Poker Face 的 MV 里面戴了一个这个头戴式，然后这个耳机就很快的变成了一个嘻哈文化和那个街头文化一个符号。然后像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刻板印象啊，但确实是这样，就是向直男消费群体推广这个的东西的更多的是体育明星。比如说我印象里待过 Beats 的比如内马尔，篮球界就更多了，很可能几乎一半的 NBA 球员都会选一个 Beats 戴在头上。然后比如说曾经在釜山亚运会上吧，好像孙杨当时戴了一个 Beats， 然后因为韩国人比较重视韩国货的那个形象露出，还被要求贴上 logo， 这种事情都有。就这个品牌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耳机品牌了，我们可以说它音响性上面做的并不怎么好，但是它确实在设计和外观上面它应该是改变了大家对头戴式耳机的一个整体印象。 还有比 Beats 更大的这种外露的 logo 更大的吗？ 那 logo 大的肯定多的是。 嗯， 觉得是它色彩上比较好看。外观上 Beats 现在的外观已经比以前低调很多了，那么黑金配色啊，然后黑红配色啊，其实就比以前要协调很多。原来那个第一代的 Beats 是非常跳的，而且颜色也是亮面的嘛。你觉得 Beats 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就是完成了头戴式耳机从一个听歌的东西到饰品的这么一个跨越。就以前你是没法想象一个姑娘，很潮的姑娘戴一个头戴式耳机的，一个黑黑的斯坦塞尔啊或者什么，但是 Beats 之后这种人会很多，就他会作为一个叫什么叫单品嘛，还是怎么样，就是搭配包啊或者墨镜啊出现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好，刚才我就听你的推荐，我买了一款耳机，然后我也觉得挺满意，但好像发烧圈有一种理念是耳机拿来要先包一下。这个是必须的吗？还是说 这个是我们其实在录声波飞行员第八期还是第几期啊，就前十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包耳机是从包音响来的嘛，包音响是因为这个喇叭本身它的物理特性决定的。我们经常比喻就是和车和买汽车的磨合阶段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发动机刚运转起来的时候会有一段的磨合期。 现在的车好像不用了吧？现在的车 玄学上面其实都用，就它其实是一个东西进入最佳工作状态的这么一个必经的时期。我们经常说一个耳机或者一个音响耐饱不耐饱，就它进入最佳状态的时间会有多长。但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其实我们称它为买来设备之后的一个行为艺术，就是这个东西完全是风险由人的，就你到底愿不愿意保它，那么就看你自己。你觉得你更想听到一个它成熟稳定的声音，那你就可以，并且你相信这个保息是有作用的，那你就可以去保。如果你相信现在的科学党，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出厂的物理特性基本已经完全决定了，那你就不用保，正常听就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很快应该过去的阶段，就如果你正常的使用和欣赏它，你不应该在意这个事情。就是你从你买来一个新设备的第一秒开始听和第100个小时开始听，其实完全是你自己心态的一个体现吧。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就是我理解的保耳机是绝对有可闻的差异的，这个没有太多可以 argue 的地方，因为确实是有变化。当然这个会引起很多人，比如说啊，那耳机厂为什么不包好了再给你啊之类的话，但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太大必要。就是其实一个东西它进入自己的工作状态，它可能我们知道动圈耳机它可能很多的这个喇叭 它那个振膜和有一些胶质东西，有一些粘合的东西，它可能需要一个一定时间去适应这个振膜的动态，去让它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吧。就是保耳机肯定是有用的，但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那好，我现在是经过你的推荐我买了一个耳机、然后我也包了这个耳机，那现在我要开始听歌了。那我应该选择怎样一种形式呢？因为我感觉虽然说主流来说可能现在是手机听歌比较多比较流行，但感觉还是有很多人在用 播放器、 其他的前端来推耳机或怎么样、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些播放器跟现在的一个手机像 iPhone 这样的一个产品，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可以被普通人所感知到吗？ 我可以说它肯定可以被普通人感知到，但它有诸多的先决条件。比如说它首先这个普通人得是一个听力正常的人，然后同时它得带着一个接视力足够的耳机。就比如说我现在带着 T1， 它用 iPhone 做音源和用一个比如说几十万的音响系统来做音源，那普通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肯定可以一瞬间就感知到二者巨大的不同的，但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然后如果你说就泛化到你刚才那种使用上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可以往回倒一下，就是我推荐的时候我就会跟你明确你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比如说你就会用手机听歌，那我就会推荐给你手机直推就 OK 的，可能大部分是耳塞产品，或者有一些比较容易驱动的耳机产品。但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听古典乐，同时你在家里，然后你又预算充足，有一个桌面可以让你摆开一些设备的话，那我可能会推荐一些台式的解码器、耳机放大器、功率放大器给你，这样可以比较充分驱动你的全尺寸耳机，同时不会让它有一个就是被音源所限制的问题嘛。像你刚才说手机听歌和用其他音源听歌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可能更多是一个随身领域的吧。我们先不讨论那个，就是台式设备。随身领域现在其实是国内开始有这个发烧随身听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把 MP3 这个品类又复活了，然后卖了，就在正常消费者眼里面卖的巨贵无比。现在1万2万的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价位。每一个耳机和放音设备都有自己的这个阻抗匹配，就是这个耳机的阻抗和灵敏度它一定是匹配一个设备的输出功率的。而手机的这个输出功率肯定是为了手机配耳塞来设计的，所以它的驱动能力对于可能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设备肯定普遍是不足的。用这种设备接上手机，我就说世间万般耳机除了静电需要高压驱动之外，其他的耳机插在手机上都能响，但是这个响就完全是不是一种响。你可能苹果小白插在苹果手机上就是很正常的小白的声音，但是你用一个专业的播放器去驱动一个比如说万元价位的耳塞，它里面是一个多动铁的单元阵列，那跟小白肯定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声音，这个肯定是可以感知到的，没问题。我觉得现在生活其实智能手机整合了很多功能，但是其他的附庸设备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你可能会随身带一个 Kindle，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爱听音乐并且对音质要求比较高的人，我觉得一个驱动能力稍微好一点的随身听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吧。手机这种东西更多整合流媒体是为一个听的方便，就可能你在街上也不会太在意音质的时候，或者听播客的时候我就用手机了。但是你需要比如说我就是想听一张专辑，然后我又下到了无损文件，很认真的听一下这张专辑怎么样，那我觉得可能一个随身听更适合你。当然台式设备那就更专注，那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话题。 我发现你更爱用随身听这个词儿，而不是像 MP3 这种词儿。但我感觉随身听它有一种年代感，或者说MP3 跟随身听它可以画等号吗？或者说 当然不能了， 或一种子级包级的一个关系。 我们说 MP3 更多的是 MP3 播放器嘛，那随身听肯定是它MP3 肯定随身听一个子级，那闪存随身听，我们所谓的闪存随身听就是 MP3 嘛。在之前可能有 CD 随身听、磁带、MD， 比较冷门的比如 DAT 数字母带的随身听，还有那个但是品类很多，比如说我现在在用的 iPod Classic， 这个就是一个硬盘的 MP3 播放器，对吧？ 嗯，这很古， 然后 很古老了一个播放器了。 嗯还好吧、 嗯、 我这个其实是其实我是一直没有拥有过一个 iPod 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听众他在家里放了好久，然后我说我想要一个这个玩玩，他借给我听一阵子，对，然后最近我拿它配着耳塞在街上听的也挺开心的。 嗯，他你说的那种硬盘的是不是有一定的使用次数的限制，会对它有磨损？ 因为那个硬盘随身听那个时代 SSD 还没普及嘛、 嗯、 就现在都是机器硬盘，当然我这个 iPod 被它改了 SSD 啊， 哦哦， 那这个就是自己魔改的这个 DIY 的范畴了、 嗯、 硬盘随身听消亡的时候就肯定硬盘嘛，肯定不会像闪存有那么快速的读取速度和那么多的读取次数，像 iPod 这种摔一下出硬盘坏道还是挺常见的啊。现在用这种微硬盘做随身听存储介质的应该是没有了，我了解是没有了。对， 嗯、那 因为现在 TF 卡已经做到非常小体积了嘛，那、 嗯、 一个 TF 卡现在最大的有一 TB 的 TF 卡了吧？对，这个很容易秒杀硬盘，那个 HDD 硬盘没有必要。 嗯，那好，那我现在就是嗯，有时会选择一些前端播放器来播放听音乐，那更多时候还是使用手机这种便携的设备，比如用。嗯，那你现在是用什么场景会更多听音乐？ 我一般是在家用一个吉邦尔放一体机，就是一个台式设备吧。 嗯， 对，然后听一些比较尺寸大的耳机。出门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播客。然后我是这样，我如果走路，就是我需要眼睛去走路的时候，我会听有内容的音频。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一个耳机加上一个蓝牙模块，因为现在没有耳机插口嘛。 嗯， 对，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个转接线，因为那个转接线就很弱不禁风的样子，一般是听播客。然后如果我在一个不需要走路的时候，比如我坐车坐地铁的时候，我会看书。 嗯， 看 Kindle 或者纸质书，然后这个时候我一般会听歌。那这个时候听歌其实就不会特别在乎音质，我一般会在虾米上面找一些就是流媒体服务上面、 嗯、 选一些比如错过的专辑啊，想补的乐队啊，听一下。就因为手机毕竟有一个待机问题嘛，我可能要出门6个小时，然后不能一直用手机听歌，我就会关了蓝牙模块，然后插我的 iPod， 或者是我还有另外一个 HiFi Man 的小的随身听。对， 嗯， 因为它们体积都很小，就随身带着也并不费力，它比手机还要小一点。 嗯，其实我这边我可能就是手机听歌是主力，那可能就是 Apple Music、 嗯、 或者是就是一个最大的主力。那以前是用网易云嘛、 嗯， 以网易云，我前段时间发现他们有一个精特效这样一个事情，它好像是用软件来像是一个滤镜一样的东西来处理你的歌曲的一些表现力。 嗯、 所以说现在这种除了硬件对声音的解析，对歌曲的解析之外，这种软件的解析对声音的影响大概有多大吗？ 你说那个滤镜这个事儿特别像，就是比喻的特别正确，它其实就是一个滤镜。 嗯， 这个东西其实一直就有，就我不知道你们谁是 Windows 系统用户啊，我觉得你们好像都是那个 macOS 是吧？ 对，但我工作的时候会用 Windows 台式机。 就 Windows 的那个 Realtek 声卡驱动，它其实那个操作界面里面经常有什么模拟浴室、模拟山洞那种音效，那个其实就是在那个 EQ 就 Equalizer 均衡器上面调一些那个参数，然后模拟一个就是扭曲的声场状况。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新鲜，它在很早很早以前，我记得我买的第一个 CD 随身听吧是松下的，还买的是二手，应该是90年代松下的随身听线控上面就有模拟这种3D 声场的效果的小选项吧，它就是把声场的立体感加强，但其实这种都是一种失真。 嗯， 就是在你只有两个声道的情况下模拟一个不存在的声音状况，其实它都是把某些频段减弱，某一些频段加强，然后做一些距离感上面的虚假的距离感，近大远小，其实就跟照哈哈镜一样。 嗯， 对，这种东西跟音质肯定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甚至严格说它肯定是对音质的一个损害，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加入任何 这种还是指的它对细节的缺失吗？它这种二次处理的压缩或者之类的。 嗯，它就是像你拿一个变形的镜子照着蒙娜丽莎，然后看镜子里面的蒙娜丽莎嘛。 嗯， 你可以认为它的细节不是1:1在里面还原的，但是如果你真要较真，这个镜子 就很干净啊，或者它的那个哎，对，光学我还不太了解，就是很清晰，你每一个点都能看见，只是大小不一样了。那个蒙娜丽莎是一个，比如被照胖了，那你这种东西能说它不是一个失真吗？它肯定是一个失真，它经过了一个后期的处理，因为我们失真它肯定是有一个真的标准嘛，真我肯定就定义为它原始录音文件的那个失真，对吧？他把这个东西经过一个后期处理，他可能想达到一个比较讨好人的音效。网易云那个精音效并不太清楚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更多的情况都是在一个双声道，就立体声左右声道有线的这个喇叭，现在的主流就是两个喇叭嘛，在两个喇叭的情况下模拟一个空间感，他肯定是要把原来的声音进行一个扭曲。这个技术甚至不光是软件做，有一个德国的耳机厂商叫极致，它有一个专利技术叫 S-Logic， 它就是在封闭式耳机上能达到一个开放式耳机的声场，它其实用的就是一些物理的特性，把它那个耳机里面做了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变形的声场吧，能让这个听起来更开阔，就是你听任何的音乐用那个牌子的耳机有这个技术的时候，它听着就比别的耳机要开阔一些。当然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被很多发烧友诟病的，就可以说绝大多数求真的发烧友是不太喜欢这个牌子的。 对，就你谈到你用就是 Apple Classic 吗，它应该也是苹果 能够起来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吧，它对业界的 应该是 iPod Classic 是它最后的就等于 iPod 最后的一个后续的产品， 就苹果对于这种音乐界的音乐的这种流媒体或者怎样的一种进入吧，对它整个品牌或者整个公司有非常大的影响。那目前苹果你感觉它对包括硬件 iPhone 包括软件 Apple Music 这种发力，你感觉它能在业界是一个怎样的地位？ 苹果在音响界可以说没什么地位， 它新出的那个 HomePod 对 音质算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嘛，因为很难听到在苹果里谈性价比这个词嘛，不过那个 iPod 和 HomePod 确实算是其中一个嘛。 是这样，就 HomePod 我是在顺电听过一次，因为顺电是那种就开放式卖场嘛，跟苏宁电器一样，其实听不太出来什么音质，但我确实能听到它的喇叭素质，以及它作为单声道一个智能音响，它的那个整个的频响和空间感是很出众的，可以这么说，而且它的体积真的非常小，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 但是很重啊。 我没有去颠它，它很重是吧？ 看着很小，但是其实特别重，有点密度。 苹果是这样，它其实是和音响界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么一个厂家。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音响界太小了，而消费电子类、消费数码太大了，所以音响界想去够更大的用户群的公司，会和苹果做一些，我不能叫勾兑吧，就是跟着苹果做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酒店里面会有那种把 iPod 插在上面的底座的音箱，就是给苹果设备直接做的音箱，然后以及随身听这个品类等于也是被 iPod 这个东西激活的吧。我可以说苹果它在乎的音质和 Hi-Fi 界和音响界在乎的音质并不是一个东西，这两个词，这音质这一个词在他们两个领域里面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苹果的音质是制造业的音质，就是我怎么在这个笔记本里面塞下听起来更好的喇叭，我怎么让这个手机的双声道外放更清晰，然后我怎么让这个通话降噪效果更好，它是这个音质。而音响界的音质可能追求的是更，就是我们说更音乐性的一个东西，我们追求的可能是音乐更流畅更动听更有细节然后还原度更好，它和苹果的这个东西有重合，但更多的是不同，我是这么一个感觉。就苹果其实你看它最高端的声音产品现在可能是 HomePod， 然后它收了 Beats， 如果把 Beats 撇开的话它没有音频产品了，可 AirPods 2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直在用制造业思路去做自己声音部件的一个公司。有一些跨界的烧友可能会觉得苹果的 HomePod 2特别值，他会买两个 HomePod 2然后做成书架箱，就像音响上一样做成两个书架箱。对，可以组合，然后说会比如贵出两三倍的书架箱效果还要好。这个我觉得我不惊讶，因为它不是一个音响界的制造商，它 不会用音响界的那个逻辑和定价系统去框定自己的产品。音响界可能跟苹果比较像的就是有一个牌子叫蒂瓦雷，他们做一个很简单就外形也很有未来感的那种喇叭。怎么说呢，就他们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像，他们的东西外观更有辨识度，然后声音上面都不是顶级的，但是设计感上都是顶级的，就是还是一个商品逻辑上的不同吧。 嗯， 我觉得 其实在我看来，我其实本身利益相关的话，我是一个苹果的一个忠实粉丝吧，但有时 啊，你是果粉， 对 吧？ 算是吧。 嗯， 那但他有办了一件事，我觉得特别让我不太开心，就是他把那个 3.5 毫米那个耳机口给取消了。 啊， 而且 这个我倒是挺能理解的。 但是呢，就是你取消之后，我发现我戴 AirPod 也好，或者说其他蓝牙耳机也好，它其实很难达到有线耳机那种效果，所以说这个让我特别感到很不能接受。但是我又不能从硬件上理解它，比如说它取消这种接口是为了塞更多的元件，或者说是为了防水或怎么样，它这种必要性有没有做，其实挺让我感到怀疑的。 难道说是为了就是使手机更薄？ 其实让我看来，他就是可能卖 AirPods。 哦，也有可能。 这个逻辑其实挺简单，你拿一个耳机看它那个 3.5 插口， 嗯， 它那个 3.5 插口是一个，这是 3.5 毫米的嘛， 嗯， 直径 3.5 毫米的一个柱状，它的母座就是一个包裹它的有触点的一个，它可能直径要有5、6毫米，然后它有一定厚度，还是个圆柱体，这个就直接决定了它在主板上占一定的空间嘛。这个空间首先是他要干掉的，他肯定是要一个接口做所有事情，这个是苹果的思路。然后我觉得苹果，对，就你刚才说那个卖 AirPods 这个东西，肯定是苹果想干掉的，不是耳机接口，而是耳机线。他希望未来是一个无线的时代。你像你刚才说，就是你觉得无线耳机没法达到有线耳机的音质， 因为它还是用蓝牙的标准嘛。那蓝牙的标准， 对对是，对。那个 SRC， 然后AAC 吧，苹果那个传输协议叫，对，它肯定是一个有损传输。但是你反过来这么想，你用一个它最后有耳机接口的手机，比如 iPhone 6S， 你用它去接3.5 接口的那个苹果小白，然后你再用你的现在的 iPhone， 比如 iPhone 10去接一个 AirPods 2， 你用这两个同样是这个苹果小白，你听一下同一首歌。我相信你不会觉得 AirPods 2比那一副小白差多少，这个就是苹果理解的音质，就是我给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够了，这个东西就是苹果生态圈里面的音质的代名词。 嗯， 然后如果你对它再有不满的话，那 OK， 那你就等技术迭代，可能现在无损的就能达到无损码率的，我们所谓的无损有前提就是 CD 品质的无损，能达到无损传输带宽的蓝牙协议其实现在已经逐渐成熟了，只是苹果还没跟进，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在搞这种东西。然后以及不是最近苹果的是哪个代码被扒出来，就里面有一个新设备代号，好像他还要做新的 iPod， 就是 iPod Touch 的新一代，可能今年要发布这么一个新硬件，但是一切还未定吧，不知道今年秋季能不能看见它。我是觉得苹果肯定还是要就一路无限下去，这个毕竟这是未来嘛，在随身音频里面这肯定是未来，苹果不会去做一个注定会过时的事情。 播放器领域有没有这种就是蓝牙去推无线的这种趋势 啊？有啊， 嗯， 我现在用的这个蓝牙模块是国内的一个叫飞奥的品牌，这个品牌应该也是就随身发烧领域吧，就现在做的最大的牌子之一了。它其实是一个就比喻一下比打火机稍微小一点的一个小金属块。 你指的模块是它可以拆卸，你是 DIY 去连接的是吗？ 不是蓝牙模块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蓝牙适配器，最常见的这种商品级别的，对，一面是玻璃，然后做成一个小夹子。它所谓的发烧就是驱动耳机分为数字和模拟这两部分嘛，你数字信号传输过来，蓝牙把那个传输过来的数字文件解码之后输出给这个模拟部分。现在发烧领域一边是矜持着觉得蓝牙肯定是音质不行的，但另一边为了妥协这个随身和无线的趋势，也在跟进一些比如说无损蓝牙协议，能让蓝牙有更大的传输带宽。同时这种自称自己是发烧设备的蓝牙部件会在比如说模拟电路上，它会比手机的驱动能力，它这个耳机口的输出功率会比普通的手机要做的大一些，可以比如驱动更大一些的耳机啊什么的，这种还是有的吧。就可以说它 在源头上面是数字层面，它在努力向 CD 时代能努力的往回找，尽量的让这个传输的文件再大一些，采样率再高一些。然后这是数字部分，模拟部分就它还是发烧，就是发烧随身听的那个逻辑，把输出功率做大，然后把模拟电路做好，可能性质各种元器件更优秀一点，不像手机那样所有东西最后都综合成一个小 chip。 所以说现在蓝牙的一个协议是无线能不能得到一个特别好的认可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标准吗？ 现在就是原来的这个其实我们声波飞行员聊过，我们有一个子节目的声波老司机，他们聊过几期就是蓝牙这个编码的问题。因为我确实是个文科生，我不是特别懂，但是听了很多啊，因为蓝牙这个声音确实在普通的这个 SRC 和 AAC 传输协议下面应该是非发烧友也能听出来它声音差的。再往上弥补，索尼有自己的无损蓝牙传输协议，包括那个芯片厂商高通它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不断的让这个传输的带宽更高。 业界没有统一的一个协议是吗？还是他们各自？ 现在没有，互相都是有壁垒的，有开源的也有闭源的。比如说华为搞了一个 HWA， 那个应该是现在传输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性能最好的，就它应该已经超过了 CD 音质。怎么说，它可以在蓝牙传输的时候能达到一个超过 CD 的数字文件。但是高码率的协议有一个问题，就它传输的文件大了，必然它更容易被干扰，同时它传输不像低码率那么稳定。这个就很好理解，就是大车更容易被塞在路中间嘛，在一个复杂的电磁环境中，比如在地铁上有100个蓝牙设备，那99个都在干扰你，那肯定是一个窄带宽的传输协议更成熟的技术就更稳定。这个也是一个稳定和这个高音质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甘蔗没有两头甜，就只能顾一边。对， 是包耳式的还是一个普通的耳机 啊？我现在吗？录音时候？ 对， 我戴的是 HD25， 就是一个压耳式的监听。 你说的监听是会说你会听到你再次说话的声音是吗？还是 不是？监听耳机是怎么挺难界定的门类吧？就是我之前说耳机分为专业项和民用项两个分支。其实这两个分支彼此之间有交集。这个就很模糊了，就是说有点像越野车和轿车的区别，对吧？越野车可以说是专业项的，但是我在城市里开个越野车也没人管我，就是如果我愿意。很多发烧友也会去玩监听的专业级耳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魅力，可以说有自己的设计感、设计语言和自己的声音特性。然后民用耳机这边，就是它和专业耳机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 定位吧，同时它可能更照顾音响消费者，它可能做的噱头会比较多，做的会比较好看，然后包装会比较漂亮，附加价值会比较多，对，这个都比较不一样。监听耳机就是照顾专业领域，同时其他的地方不能叫能省则省吧，就是可靠是第一位的。比如我这个耳机可能就是 HD25， 就是一个经常被诟病特别丑的这么一个耳机，就它的全身都是塑料的，然后30多年吧，外形没有变过，就是这么一个产品。 我看他们有的时候会录音的话会听自己的声音，会有这种 对，反送嘛，耳返。 嗯， 耳返是一个歌手最常用嘛， 嗯， 用耳返来听自己有没有走调啊什么的，对，这个是一个专业技巧。 那个是实时的吗？还是有延迟的？ 实时的，当然基本是实时的，光速嘛。 那我说出来的时候不就已经就是我自己的声音了吗？ 嗯，可以说这个时间差是非常短的，短到你感知不到。就是即使是最不靠谱的传输，你对着你拿两个手机，然后这个手机给那个手机打电话，你的可能延迟也就是0.3-0.5秒左右。真正你。如果是专业录音棚的话，你从麦克风出去，你的声音从你的口腔出去，专业麦克风一条卡农线到调音台直接一条线出来到你耳返，这个距离我觉得最多50米撑死了吧，这50米的光速，一个人在50米外冲你亮一盏灯，这个是凑不出光速的，肯定是基本是同时。 嗯， 怎么说，耳返是一个，它是监听里面一个特别单独的门类吧，我想除了唱歌我还真想不到其他什么时候会用到耳返。其实监听耳机更多的是我们所谓监听，它区分来说就是一个干活用的耳机。 嗯， 就是监听这个东西在中文语境里边有一点不好，就是它带了一个专业感，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在那个销售的时候什么耳机都会挂上监听两个字，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淘宝的电商从开始做的时候就有一个关键词覆盖这么一个坏习惯，能沾边的关键词都会放进去，所以你会看到所有在售的耳机都是监听耳机。但其实监听耳机就是一个干活用的工具，不同的监听耳机有非常不一样的工作场景，可以认为有的摄影师用的，有的是调音师用的，有的是混音师用的，有的是歌手用的。其实监听耳机还是比较简单清爽的一个门类吧，它的使用场景是非常明确的。 嗯，就是还比较好奇啊，就是你刚才谈耳返的这，可能说，其实我是看到有乐队在现场用过耳返。那 你基本所有乐队都会用？ 嗯，有的会，他们有的会，就是专业的可能就是有点追求的可能会用。就是我不理解，那如果说我把耳机拿下来，我不也能听到我弹奏的声音或唱歌的声音吗？ 啊，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嗯， 我是一个吉他手，电吉他你明白吧？电吉他发声不是我弹上就出来的，它不像湘琴一样不插电， 嗯， 对吧？电吉他我弹出来之后，一条线到调音台之后，放出去是对着观众放的，这个音箱的指向是观众。然后如果你不戴耳返的话，你听到的是这个声音打到整个演出场景对面的墙上再返回来的声音。 嗯， 那这个是真正是有延迟，同时有混响，有房屋混响，有非常非常复杂的环境声学的情况的。而耳返是一个你直接那个效果器出去的声音，你就可以直接听到你演出的效果是怎么样的。这个对于把控，这个对于把控演出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我不能说它就是出去的那个声音，因为它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因为就是放音设备啊什么都会带入夹杂入自己的变量进去。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控制变量的问题， 嗯， 就是我听到我输出最直接的效果，耳返是做这个用的。耳返就是为了听到你去掉控制变量之后直接输出的那个效果。 嗯，但很多 就是作为一个参考。至于控制变量怎么去控制，那个是就是环境声学，就是这个场地的音响设计师去考虑的。就是包括乐队在演出之前要排练嘛，去适应这个场地，也是为了了解这个场地的声学特性。耳返是这个音的时候出去的效果是这样的，然后相对来说我去调节我的器材和设备。 嗯，原来是这样。就可能我认为就是我本身弹琴，那我可能觉得木琴就是不是电吉他， 湘琴， 对，湘琴，它弹的时候它对每个音质，你对听众来说是很准确的，你弹错了就是弹错了，你没弹错就没弹错。那可能你到电琴之后，你比如说你是节奏吉他，先不说主音吉他，你如果节奏吉他的话，你可能扫弦的话， 不能说特别模糊吧，他那种对你的这种技术的细节要求的 就没那么高要求嘛。 对，大家听出来了，因为有鼓、有贝斯、有唱主唱，他把声音盖过去了。所以说有时候那我就记那个，乐队主唱有时候我们可能对自己比较有追求，我们想听这个耳返，那有的乐队可能就不带这个耳返。 这术业有专攻嘛，你这个。约翰列侬就是节奏吉他嘛，他让他弹那个哈里森那个 solo， 他可能就唱不了那么好了。 嗯， 对，这个我觉得，哎，耳返可能也是一个工作习惯吧，这只能说真是个人工作习惯了。 嗯， 那你要是不带，你也能一切都搞定的话，那你不带谁能限制你呢？对不对？ 嗯， 你是一个大腕儿，你不带不愿意带耳返，那就不带呗。你可能对现场的把控力已经你不需要这么一个声音参考了。对， 那好，刚才我听完你一系列的介绍，我从选购耳机，从听音的一些知识，到前端，到一些声学的知识，那我现在都有一个了解。那我现在想把这个耳机卖了，就是我这到一个流程，我走到最后一个环节嘛，我选到一个耳机卖了，这就谈到一个二手耳机的一个问题嘛。所以我想问，可能又因为一手耳机的话，可能有一些价格上的因素，那如果选择二手耳机，它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肯定是啊，就是这个，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一句废话啊。但是音响市场的二手，我之前在录节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是如何抵抗消费主义的侵蚀，就是多买二手商品，把音响市场的换手率变高。因为二手市场就是当这个东西再度回去变成一个商品的时候，它其实又富有，我觉得是被再次富有一次生命力的感觉。就其实我现在戴的，我手里有的耳机，可能我那个 T1 就 Bad Only T1 是一手买的，我有两只 HD25， 其中一只是一手买的，但我现在头上戴这一只是西德产的，你知道柏林墙倒塌是那年吧？ 嗯， 对，它是西德产的。我如果想听到一个西德产的耳机，我肯定不可能去买一手。 嗯，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举个例子，我有一只耳机叫贝亚动力的 DT901， 这个耳机如果你在 Google 或者百度上搜索，它的型号的相关信息可能不足20条，我可以这么说。 嗯， 为什么呢？这个耳机是贝亚动力这个耳机厂在德国一个叫霍芬海姆的地方设置了一个生产线，来生产自己最顶尖的新产品，就包括 DT901 这个耳机。然而这个工厂生产线在投产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场大火把他们的生产线和仓库全烧了一干二净，然后他们的整个技术方案都没了，然后他们就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生产新的型号，就型号也变了，设计也变了，原材料也变了，当然声音也变了。所以 DT901 这个东西留到现在的可能就非常非常少，甚至英语和德语世界的发烧友对它都没有什么认识。这个型号被挖出来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发烧友叫 Wineland， 他也是生活飞源的一个主播，是一特别特别专注的耳机发烧友。那你像 DT901 这种东西可能全世界都没有100个发烧友去关注它，但是你想听到它的声音，那你只能去买二手，甚至你只能去你看不懂的德国易贝去蹲二手。就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二手交易在音响市场上是一个，我觉得它有点像乐器和古董了，已经。 嗯， 就虽然音响，就家用音响和耳机，可能耳机时间更短，耳机可能70-80年，家用音响可能100多年，但是它淘古董的这个趣味吧是非常大的。这个当然是二手音响里面的一部分了，但如果你说更广义的，比如说你就是想买一个现在在产的耳机的二手。就纯粹从消费，从值不值，值不值得买这个角度来体验，那么买二手耳机其实是一个个人取舍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接受二手，因为耳机毕竟是一个和皮肤和人接触比较多的一个东西。就之前讲笑话，就是我去日本有一个特别大的耳机店，它有一层专门卖中古耳机，就是二手耳机。日本人会把每个耳机套上袋，然后标上件，然后想这个耳机哪儿损坏过，哪儿有磨损，他们对二手物品是如此的细致，以至于我看到一排耳机，他们的那个瑕疵品上面有一条叫生活臭友，就是说这个耳机有生活的臭味，就是有汗味，就是说他之前的人使用它之后有 人体在它上面留的痕迹。就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你就不能接受啊。比如说我老婆她就不能接受去音响店试戴别的耳机，因为她觉得那个脏。像日本就会那种耳机店，她就会很贴心的用旁边有小湿巾，就你可以戴完戴之前用湿巾把那个耳机擦干净。对，这个就是买二手的一个考量。但如果你单从价格上来说，那就真的是各个品牌各个型号都不一样。就有的耳机可能是一手五千，二手一千的有。一手五千，二手五万的一样也有，当然这么极端的我可能暂时举不出来了。但是一手就是二手比一手贵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涉及一个，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的问题，它可能有一些，我老觉得耳机更像乐器，就可能你如果玩琴，你了解，比如说一个琴绝版啦，或者是限量版啊什么的，它会有一个价值的提升嘛？对， 那感觉这种二手的耳机还是有很高的一个保值率的是吗？ 还是看型号，垃圾产品， 嗯， 任何制造业垃圾产品都是巨多无比的。可以说耳机界就我们有那种愤青型的主播，我们一个叫伊米老师，他就是一个觉得现在耳机市场上99%都是垃圾产品，骗钱产品。对，这个也其实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制造业正在越来越逐利嘛。因为它的利润其实越来越薄，它正在寻找更多的消费噱头，所以说现在的新产品跟曾经音响特别辉煌的时候，就在美国和日本，就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是最喜欢家用电器的，耳机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门类。当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泡沫经济还没破灭的时候，他们做出了很多非常棒的现在我们看起来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产品，那些东西的二手价值就是真的很夸张。可以说那你刚才说索尼你喜欢对吧，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索尼做出了到现在为止可能很多发烧友还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封闭式耳机，叫 R10。R10 这个耳机呢是一个很大的木头外壳的封闭式耳机，然后它是生物振膜。这个耳机的技术下放当时量产了一批家用电器用的耳机叫 CD3000。这个 CD3000 我听过很多次，它可以说它的声音放在今天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声音，它的低频非常多。但那个时候其实是在90年代的时候，音响是唯低频论的，就是大家听到低频都很兴奋，就觉得特别爽啊，好震撼那种感觉。就 CD3000 这个耳机在现在可能光论声音它和2000块钱的耳机可能差不多，但是现在二手的成色稍微好一点 CD3000 可以卖到12000-15000左右吧，在闲鱼上。 对，那如果抛开保值率这样的一个价钱上的一个标准来说，那耳机它本身在使用性上有一个损耗性它高不高呢？ 是这样，公认的世界第一副动圈单元的耳机叫 DT48， 这个是在二战后，应该是1950几年，哎，不是，应该是二战中还是二战后，是西德的拜亚动力公司研制出来的第一副动圈单元耳机。直到现在 DT48 当年老的 DT48 插在设备上还能正常使用。所以说就是世界第一副动圈耳机，如果它没有经历人为损坏或者是产品品控上面的问题，它应该有一大半是还可以正常工作的。包括 DT48 这个型号好像是在几年前，肯定是2010年之后，应该是2014-2015年吧才停产，就这个型号一直生产到现在，当然它有很多后续的改良啊革新啊什么的，但这个产品的基本架构是没变的，还叫 DT48。所以说动圈耳机，就单说动圈喇叭这个东西，我就说如果你不去糟践，动圈耳机应该比你活得久，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对，就是在一个正常的使用情况，比如你一天听2-3个小时，我觉得一个动圈耳机陪你个20-30年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它断线啊，皮质的东西老化呀，海绵塌陷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找别的配件来替代嘛。但就它最核心的单元部分，我觉得耳机其实是一个寿命很长的东西。然后静电耳机相对娇气一点，因为静电那个单元它那个振膜太薄了，同时它的金属触点啊一类的它怕潮湿，静电是怕潮湿的，所以在南方很多烧友会把静电耳机专门做一个防潮箱。然后平板耳机是一个在70-80年代 动圈技术还不太成熟，那个时候动圈耳机因为材料学限制做不出来特别完备的声音，而平板耳机声音比较好。后来是动圈逐渐做好，平板就被淘汰了。然后在1112年的时候吧，国产这个 HiFiMan 这个厂家，还有一个印度厂家叫奥迪兹，把平板这个品类又带出来了，现在是一个算是高端的发烧耳机品类吧。平板耳机的单元寿命我觉得应该和动圈耳机差不多，因为他们的基本发声原理是差不太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有个几十年应该也是没问题的。但它应该不像动圈耳机那么结实，因为动圈的结构太经典太简单了。对， 那我感觉这种工业标准还是很高了，耳机的这种工业标准。它这种工业标准是从很早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吗？还是从这段时间才开始近期的？ 嗯，动圈单元的结构是很多年不变了。 嗯， 它更大的来自于就是材料学的进步，比如说更强的磁体，我们所谓的大压动力叫特斯拉单元，就是一特斯拉磁通量的磁体，然后更细更密的线圈，更好的振膜材质，振膜的各种性质，比如柔韧性、延展性、刚性更强。从最早的塑料到后来的什么 PVC 啊，然后生物振膜啊，现在的纳米振膜啊，然后在振膜上用高端的技术去雕刻一些花纹，甚至蚀刻一些电路，这些都是直接是跟着材料学走的。 嗯， 就出了新材料，可以说过几年就民用材料有了，耳机这边可能拿过来大厂做一些技术革新就是一批产品，技术下放的也非常快。就比如说曾经我可能刚发烧的时候，振膜上镀皮，就是金属皮，还感觉是一个很高端的事情，可能就极致几千上万的耳机会有那么一个镀皮单元的振膜。但现在镀皮单元你上淘宝搜索20多块钱一个， 嗯， 就是你可以花一个100多块钱买到一个镀皮的单元的 DIY 耳机，它声音怎么样不一定，但它那个单元素质绝对是在那儿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世界上最贵的很多耳机也都是东莞生产的，对，就制造业还是在被我们垄断着。 好，那我从选购耳机到听音乐到甚至到最后的卖二手耳机都有一个简单一个了解，那我现在想获得一些更多关于耳机的一些信息，有一些推荐的社区和论坛吗？ 国内是有一个耳机大家谈和一个耳机俱乐部，这两个论坛可能是就从一个是从2001年，一个从2002年吧，一直走到现在。 嗯， 就是耳机发烧友甚至音响发烧友就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人群吧。这个怀旧我不知道是他们主观的习惯还是讨论的惯性，他们还在用论坛这种东西。就 BBS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早已经过时的一个东西了，对吧？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经历过 BBS 时代，可能那个是05年前后，就博客比博客时代更要早一些。 嗯， 音箱发烧友可能更多有什么家电论坛，然后就像摄影发烧友有摄影无忌那样。对，你要做耳机发烧友就是耳机俱乐部和耳机大家谈，然后因为这两个论坛的背景颜色被戏称为绿谈和紫谈。 嗯， 然后当然贴吧这种信息更快速一点的渠道，然后微博啊、微信公众号这些各个品牌都有，但是论坛可能更多的是耳机发烧友习惯的一个讨论环境吧。 嗯 嗯，在新媒体上其实耳机发烧友并不是特别活跃，更多的活跃是耳机商家，因为他们在新媒体上更多的是要把触角伸到数码领域嘛，想寻找更大的客户群体。那当然你要听播客呢，可以听声波飞行员。 嗯，声波飞行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垂直的一个 啊，谢谢谢谢 信息平台。那声波飞行员目前有微信、微博公众号这些都有吗？ 哎，微博有，微信公众号我好像更到了第110几期，我就懒得更了，因为我之前供职过一个新媒体公司，就每天去写新媒体文章，我觉得有点皮，就是把播客文案配几张图再放到微信公众号上发一遍，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是很繁重的工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愿意做啊，所以微信公众号停更了一段时间。 那声波飞行员目前是都能在哪些平台听到呢？ 首先是还是推荐大家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在那个苹果的播客 APP 或者 Castro 啊，然后 Overcast 啊这些平台去搜索订阅。然后国内的平台我们放了荔枝、网易云和喜马拉雅三个。 嗯，基本上都可以。 然后刚刚在王寅老师的指导下去了 Spotify。对， 嗯， 那好，那我们这期节目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声部飞行员的孟获，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耳机的一些、不能说对我来说不能说是入门的一些知识了，可能说是一个比较成体系的一个简单介绍了。那如果大家对耳机有更多的兴趣，可以关注声部飞行员的微博，订阅他们的播客。你们目前是做到快100多期了，110多期，我是说你已经超过100期的这个数量嘛？ 100期是一个闲聊节目，就是我们第一期的三个人就生聊了2个小时、但那期节目我还挺喜欢的。就其实我们最早的初创人员在发烧友里面都是一个小众群体，我们是豆瓣上的几个发烧友。就是你知道耳机发烧友又上豆瓣，然后又了解播客是什么，就这个一类一类分下来可能国内就没几个人了，然后我们几个朋友想把播客这个东西往发烧友那边推广一下，自己也想聊一聊自己想说的东西。其实当时都没有想过后期的这个节目走向会变成什么样，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可能真的非常垂直的话题啊！就好多人说你们播客听着，就包括博物志的大黄老师，我特别惊讶他竟然听声波飞行员，他说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听他们几个人聊天特别好玩。就这个和我们最开始想做的东西真的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我就是这块我想稍微反客为主一下，就是 WebView 做了WebView 做了这么久，你们两个有没有就是觉得和自己的初心有背离啊之类的感觉 啊？我们现在还不能谈初心，毕竟比不了你们，我们才做到将近第15、16这样一个数目吧。 但你们非常专业，我觉得你们就是以一个非常专业的姿态来上来，所有的服务器自己搭呀，网站自己做啊，就不像我们这种懒人。对， 这可能是一个技术问题吧，可能我们技术出身，可能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大，可能 就稍微快一点方便一点。 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初学者嘛，像可能跟声波飞行员这样的一个大台啊，我觉得是一个大台了，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真不大，就播客圈其实算下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在第三或者第四类的体量，就是第一类是大内密谈那个级别的嘛，第二类是博物志这种级别。我们都是那种就大隐于iTunes 没人知道的级别，你都是子类别里面可能稍微露一脸的那种。但我觉得其实播客这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认真一直做，认真的产出的话，其实得到一个苹果的编辑推荐什么的还真是挺意外的，我就得到了，我当时还很惊讶。 当时是做到大概多少期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推荐？ 当时是80多期吧。 那你坚持了也是很长时间。 具体的时间忘了。对，就是我们获得了一个特别稳定的听众群，这个群体人不多也不少，几百个人，然后忠诚度也挺高，活跃度也挺高，但是也有我非常不喜欢的方向，就是话题可能越来越小圈子，就像我们节目里面后期就黑话越来越多。 对，你们的一些耳机型号过于出现的频率过高的话，会反正对我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门槛了，对我听完一期节目有一些困难。 对，所以我当时跟你说建议你听几期节目把握调性的时候，其实推的都是可能我们聊外延一些或者是聊务虚一些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聊产品的话，说实话那种节目我也就剪一遍，然后其实很多东西我确实是都没听过的，但是因为这个行业很多业内的不管是经销商还是爱好者，就现在很多爱好者变成 KOL 吧，他们会有很多渠道去接触新产品啊什么的，这种资源一般的发烧友和消费者是不具有的，所以他们可以分享一些很独特的经验出来。这种经验我不知道适不适应播客这种媒体，但是反正我们也只是这么做下来了。 目前有厂商找过你们吗？ 还挺多的吧，但是还没摸索出来特别合适的。 你是觉得他们不合适吗？还是什么？ 有非常就是拿着钱说我们合作找你买一期广告这种。我说那我们理念就是，我说你可以给我们样品，然后你设计师可以来我们聊一聊你产品，但是我们不收钱，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就肯定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观点吧，就很典型，就119期我们最近的这一期节目，我们拿了人家的样品，其实是我们没有心理预设的，因为那个牌子其实我们就多多少少也都很熟悉， 不管是设计师还是老板以及他的经销商，我们可能都多多少少认识一些，但是我们收到样品的四个人戴上之后就无一例外就一脸黑线，就脸都绿了，就没想到这么差。 嗯， 然后就打包给人家寄回去，然后直接在节目里说了一些实话。后来发现我们说了差评之后其实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因为这个产品陷入的风波实在是在耳机圈里边太大了，就我们的声音太小了， 嗯， 并没有太多人听到，直接引发了另一场骂战，就类似于王自如和罗永浩的那场骂战。对， 嗯 嗯，我看你们节目里边不是也提到了爱否拍月亮那个事儿吗？ 嗯， 然后在之前以前我们也提聊了一次爱否拍月亮那个事儿，对， 嗯， 那个也挺神奇的。 他们还谈过一次，就是耳机是不是玄学一期节目， 啊， 你们好像也聊了一期， 对对 是吧？ 对，同样的是，因为我们那一期其实就是针对爱否科技这个新 新媒体嘛，他们其实揭露发烧玄学外衣那个题目叫，那一期其实犯了很多众怒， 那个有点冒犯是吧？对于发烧友一种， 嗯，他其实是误用了很多实验结果吧，就是他会把一个很完备的实验里面摘出一两个 PPT 直接引向一个他预设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其实不是人家实验真正想说的。 嗯， 这个就很可以说他，我恶意一点揣测他就是为了博眼球居心叵测的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嘛。 嗯， 但这个其实怎么说，在现在这个传播时代见怪不怪吧，他这种言论在他的受众里面肯定是能获得支持的，然后其实引发两边的不能叫骂战吧，叫交锋也是他们希望的。 但是这种交锋，它是舆论阵地， 嗯， 是不对等的嘛？因为手机、 对 耳机爱好者毕竟是个少数，但对他爱否那种泛科技，它覆盖的人群更多，所以可能 我觉得人群大小倒不一定是讨论里面最悬殊的东西，最可怕的是这两个群体的话语体系直接是不一样的，就是耳机发烧友的言论是你说的叉叉叉言论你肯定没听过某某某，对面就说啊某某某那种垃圾那种骗钱的东西你们也买肯定是脑抽了，就都是这种言论，就其实双方是没法建立一个哪怕最基本的对话的，然后也没有人去真正把那个，其实他用了哈曼音频实验室的一个论文嘛， 嗯， 没有人去把那几百页的 PPT 看完，我都没有看过，那个包雪龙老师是看了一些，就起码他知道那个整个实验设计是怎么样的。对，其实是一个很自媒体时代的事情，我只能这么说。 那所以感觉更需要你们这站出来，发生更多的，意见也好，观点也好，跟他们做个碰撞。 我们站出来了，没有用啊。对，就只能真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都是只能对愿意听自己说话的人说话。对，不管是声波飞行员还是 WebView 还是什么其他任何的媒体，不管视频媒体、音频媒体还是那个微信上面的公众号自媒体都一样，就是我只对我的受众负责就好。 嗯， 对，你们还是挺神奇的，我看到你们第14期的标题吓一跳 啊。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番外节目嘛，一个尝试嘛，因为其实播客这种形式怎么说，其实是一种不是太友好的形式。你看咱们现在录到将近快两个小时，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一个非常高的一种尝试成本。 嗯， 对吧，那 一场电影嘛。 对啊，那我可能我们也是一个尝试嘛，包括我们前几期也做了一个尝试，用讲故事这种方式来看能不能吸引到更多的一种听众的一种尝试。 我是觉得你这个尝试特别像李如一的那个无次元。 嗯， 那是 IPN 下面我最不懂的一个节目，完全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IPN 现在还留下来的感觉好像不太多。他们最近有一个篮球节目是吧？出了一个篮球的节目 IPN 啊，他的一个闲侃，他是选美那个 Tally 是出来自己做的一个闲聊节目，但闲聊了几期都是篮球。 嗯， 所以他可能是篮球和美国文化吧。 嗯， 但是 Tally 是就他是选美那个节目里面我声音最不喜欢的一个主播，所以他的节目有点听不下去。 嗯， 节目最后，哎，你们不是有那个推荐一个小东西环节吗？ 对，你最近有什么在用的硬件或软件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你们这个推荐是就是任何东西都行是吧？ 就是最近在用的吧、嗯、最近在用的 啊。 嗯， 最近在用的硬件或者软件啊， 嗯， 我想一想，我推荐我手边这个吧。 嗯、 我推荐一个罗技的无线鼠标。 嗯，你这个 叫哎， 嗯嗯、 啊， 你说你说 这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个是罗技 M590，为什么推荐它、 嗯？ 就是它是一个挺一般的蓝牙鼠标，但是我为什么一直用它？就是因为它的微动，就鼠标那个微动开关是无声的，所以说就是在录播客的时候，其实键盘和鼠标的那个敲击的采样在录播客里面是特别难去掉的，所以就推荐就是大家爱安静的、爱安静设备的人，就是希望键盘和鼠标声音尽量小的人，可以买这款鼠标。 嗯，罗技的无线鼠标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在就是嘉宾推荐的环节了。 啊、真的？ 对对对，看来罗技的这种鼠标特别受欢迎。嗯 啊，我其实之前是想推荐一个电台，但你说硬件或者软件。 哦，哪个电台？ 是一个做了七八十期，但是人气比你们还低一个级别的一个电台，叫朋友的捎带。你肯定没 听 说过、 哦、我听过这个电台，我听过这个电台。 啊，你听过是吗？ 他在知乎回答过答案、 哎、挺意外的。 然后我就试着。 哎，对 对。但是现在他们还更新吗？ 他们在更新。 在更新吗？ 对，在更新。应该今年还有更了几期节目，而且更新频率还挺稳定的。对，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啊？就是因为我是做播客之后 feed 一直在荔枝嘛， 嗯嗯， 然后国内这种有声平台就后台开放程度是很恶心的，就是他对于这种就我们这种做播客的主播吧，他们更多的是做电台啊，然后情感节目啊这种东西，他们对于播客的后台开放程度其实很糟糕，所以我一直想在知乎上看一下就怎么能自己搭个这个播客服务器、 嗯，他那个回答很全面嘛，是吧？ 对对对， 嗯、 朋友的捎带这个主播，这个创始人等于是把从购买服务器，然后上传音频，到怎么搭建网站、设计网页啊什么的，一系列都写下来了。然后那个答案是我在生活飞行员做到六七十期的时候看到的吧。然后我就想，哎，我一定要自己把飞行员从荔枝里面搬出来。 嗯， 然后一直拖延拖延拖延拖延到现在，我也没弄。后来我看到 Webview，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博客？所以我把你们台跟他们台弄混了。 哦， 我看你们的那个网页风格就特别特别像他们当时描述的那个，我一想，哎，这个不就是当时就在知乎上写那个教程的那个电台吗？然后就听了好多你们的节目， 嗯、 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对，就我觉得朋友的捎带特别，也是一个中文博客里面一个遗珠吧，就他们。隐藏的特别深，基本没人听，但是节目质量还真的不低。对， 嗯，可能不见得没多少人听，可能也是有一定影响力。 嗯，反正肯定不如声波飞行员。对，我觉得，对，肯定不如的。 嗯、 对。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 啊。行 ，OK， 嗯，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可以说是播客界的耳机音响垂直领域 top one 级别的一个播客节目《声波飞行表》 啊。这个，嗯，这个还是敢说的。哎，其实有别家特别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音响发烧友的话，也可以搜索一下，就是和音响相关的其他。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中国音响发烧友众生相，特别有意思啊！ 目前有别的 会有那种 你们领域的播客吗？ 有，就 是 如果你把播客这个东西，就是你认为有声节目这种上传形式的有声节目就是播客的话， 嗯， 在喜马拉雅上就能找到，就有一些烧友分享自己的发烧心得啊什么的那种自己录的音，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个可能形式上不太正统的播客吧，可能你们算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一个播客嘛。 对对，其实你怎么定义正统的播客也是一个很模糊的事情啊， 嗯， 对吧？你不能从光从内容上定义，它形式上肯定是播客没问题， 嗯， 但是 那你说从头到尾说单口再放古典音乐，它不是播客吗？就音响发烧友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就他们自己内部的语言逻辑和思维逻辑和现在消费主义大潮里面的各种人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就如果你对音响或者这一类人或者这一类商品有兴趣的话，看一看，我觉得就两个结果，要么你深入其中热爱上这个领域，要么你就拔腿就跑。对，一般就是这两个结果。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 好，谢谢谢谢静理老师，谢谢王颖老师。 好， 谢谢 Web Bill， 谢谢。 也希望声波飞行员的听众订阅一下 Web Bill 这个很有见解的独立电台。 好，谢谢。 好，拜拜， 拜拜， 再见。